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朱氏和二太听着这激愤的言语，但觉字字惊心，句句警惕，金石般掷地有声，不禁离座长跪在地。 圣上高武见令，深思远虑，奴才已经明白了。 就这样，照着宗旨，不提李福的名字，发旨6部，叫他们从速议政，不要再观望。雍正冷峻地抬起头，傲然地说道。他又顿了顿，摆了摆手，你们跪安吧，传旨给德楞泰、张五哥他们，后日辰时起驾返京。 皇上， 国事纷扰，非人君宴席之时。雍正不无依恋的看着这外边青幽幽碧森森的院落，皱着眉头说道：良缘虽好，终非故乡啊，回京去。雍正返驾北京的诏书抵达北京的头一日，红石已经接到太监秦狗儿的禀帖，里头被细说了雍正与额尔泰和朱氏在热河园中的对话，立刻叫了邝师爷过西花厅谷雨轩来商计。邝清行正在后书房和几个师爷分门别类带红石给各地外官写回信，听见说叫，戈壁匆匆的过来，一进门便说：三爷，您叫我。热的前后襟儿都汗湿透了。红石亲自端过一盘冰败的西瓜，来来来，吃点去去心火。那是秦狗儿的信，先看看再说。说罢他自歪了竹凉椅上，摇着蒲扇闭目沉思。邝清行拿着那几页薄纸颠来倒去的反复看了几遍， 他没有言声，却踱到谷雨轩外，站在堂檐下，温头温脑看着池塘边婆娑摇曳的杨柳出神。一阵阵熏风带着炙人的热浪扑面而来，树上无数只蝉一声尖似一声的聒噪，竟似不绝不闻。许久才回身起来，对婚营里的红石笑道：“三爷上回赏秦狗儿300两银子，回来还心疼。就这一封信呐，10000两银子，您上哪儿买去呢？”“不是我心疼，皇上宫规严厉，太监结交王大臣，格杀勿论，怕弄巧成拙嘛。老四就没有这道道，消息不照样灵通吗？”“您和四爷不一样啊，他母亲是贵妃，先头太后身边都兜得转的。圣祖爷康熙51年就叫了四爷宫里头随驾读书，在里头厮混的久了，又常年主持运松轩的政务，巴结他的人多了，见面随便一句话就透了消息，还用得着苦巴巴的掏银子买消息吗？”红石听的这心里头酸溜溜的，他密地里不知请过多少相士为自己推造命，都是极贵的格，自己素常照镜子对相书也不知看了多少遍，觉得无论才智历练心智还是相貌，总没有逊于弘历的地方，怎么偏偏父皇就那么爱重他呢？正胡思乱想呢，邝清行又说道：“秦狗儿报这个信儿，也未必就是银子的功效。四爷出去，您主持了中枢，占据了形势，这才是真正的缘由。他在宫里当差，多少给外官一点方便，大把银子有的是，绝不会稀罕爷那300两银子来巴结的。”红石悠悠地扇着扇子：“李福要倒大霉了，还有8叔、9叔和10叔，哎，这真可叹呐！他们原本算不上一路人的，李福文章人品都强过田文静10倍，真是太可惜了了。真正倒霉的是八爷。”邝清行眼中放着贼亮的光：“皇上其实最怕的是朋党，八爷没有失势的时候，遍教朝中文武，都是些名驰文场的读书人，头脑人物虽然已经圈禁了，这个党却依然在。三爷，那次八王议政的乱子在乾清宫折腾，不知您留心到没有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公然对着连亲王的。开头时倒是先拿着田文静做法，可见如今田文静已经是根炮捻了，攻击新政必拿着他首当其冲，所以圣上护着，谁攻田文静立地儿就一人是冲着新政，冲着他自己，越攻越护，越护越攻，看热闹打太平拳的人，站干案看合掌的人，原先跟着八爷当走卒，现在又看笑话，甚至在后头写揭帖造谣言。就皇上那性子，没事见石头还要踢三脚的，怎么容得下这么多的臣子跟他离心离德呀？他身上的病也是由此才越来越重的。红石早已经渠然开目，坐直了身子，连扇子也忘了扇了。 动若观火呀，我当何以处之呢？邝清行一笑，斩钉截铁地说：两条，狠打死老虎，绝不手软；坐定运松轩，拼命办差。整治八爷党，就顺应了皇上敌忾之情；拼命当差，又顺应了皇上求治之心。至于对四爷五爷，礼尊之，诚不知，情爱之，心防之，都是他的儿子，让他自己看看谁的孝心重，能耐大。红石呆呆的出了半日神，我看皇上意图还不止于此啊。弘历主管天下钱粮和兵部的差事，也许有意叫他带兵去和阿拉布坦私拼呢。这个我也想到了。学长自收入三爷门下，一直都在思量八王爷和皇上当年敌畏之争。为什么权倾天下的八爷深得人望却败了，冷面冷心的半差阿哥居然身登九五，君临天下呢？道理也许有一百条一千条，归到根儿上就是一条啊，皇上始终身在机书之位，谋机书之事，八爷却只是在旁边收取了人心。那些权要人物对八爷俯首贴耳，弄得他有点飘飘然，以为可资为夺嫡之用呢。结果到节骨眼上，这些人一个也没派上用场，连十四爷身将十万重兵拥权在外，一纸诏令下来也只好束手回营。三爷无论如何不能再吃这个亏了。那是啊，成者王侯，败者贼呀。红石敢忘前世之师吗？来人呐！这时候几个丫头老婆子应声而入，红石不禁失笑，原来忘情之间以为自己是在运松轩呢。给我备轿进园子，告诉账房上西街口那套三进院子我赠送了邝师爷了，拨20个家人过去伺候。说罢他一径出来升轿而去。其实正是未中时分，略略偏西的太阳晒得大地焦干串烟，街渠之上绝少行人，连狗都热得烟地里四脚扑着吐舌头，家家户户门洞大开，男人赤膊，女人只穿着贴身的汗衣儿，或冲凉或打扇喝茶消暑，偶尔几个光屁股的小儿晒得黑不溜秋的在池塘杨柳下摸鱼打水仗。红石一进轿便被燥热逼得推了出来，又换了竹丝凉轿，这才威仪出城。一出城情形便不同了，风尽管还热，但扑到身上没有那种逼人窒息的闷气，一到两旁密密的杨树，就是极小的风也招得他们哗哗的直响。偶尔从海子边吹来的风带着水汽，稍稍给人一种清凉之感。越进畅春园，森森碧树间吹过的风越是宜人。带进双闸门时，红石通身大汗已经落了，正要进园子呢，北边不远一阵颤悠悠的钟声透过层层叠叠的清风白杨隐隐传来。红石不禁一怔，这几天天热竟忘记了过来给怡亲王请安了。想着红石在轿中轻轻跺脚说了声：转轿，先去清饭寺。轿夫们哦的答应了一声，这都是家养的杠房，离手行家，不知不觉间已经转了轿头，在阴凉道里 行了不到半里地，清范寺已经是到了。红石下轿，正要进去，见一个中年和尚匆匆忙忙夹着个土黄包袱出来，认的是寺中塔头和尚法印，便叫住：“ 哈哈，秃驴，这么热的天儿，贼头贼脑的哪儿去？ 哟，是三爷千岁，阿弥陀佛。” 法印看清是红石，已经是满脸堆上笑来，开着光头上的汗过来几手行礼，咧着嘴笑：“ 爷吉祥，爷万安。可是有几日没来寺里了，我呀，这正要去北玉皇庙去呢。您瞅这天儿，半个月了，死活不下雨。十三爷昨夜里睡不着，传下亡命，叫北京城所有寺院大和尚都去玉皇庙做功德祈雨，修空方丈去了，看着大钟寺的悟心师傅穿的袈裟比我们的好。”特地的打发我回来，把十三爷捐的掐金木棉的拿去，咱们这庙住着王爷相爷，不能叫他们比下去了。 红石原本要进山门，听见这么一说又站住了。 你们还算出家人，在这上头争奇斗富，贪嗔痴俱全呐，佛祖也不要这样的弟子啊，做这么大的功德，那得要多少银子香火法事钱呢？ 法印伸出巴掌亮亮：“ 原是十三王爷独自出资50,000，方先生说这是国事，他也不能后人，也兑了3,000两。张相爷不信佛，夫人和小姐各捐了1,000两，共是65,000两。 我也出5,000两，你告诉悟心大和尚，只管潜心祈雨，3天内天降甘霖，我叫礼部表彰，从国库里再拨10,000银子，听着了。” 说着，红石抬脚进了山门。自从张廷玉、方苞和允祥相继住进了清范寺后，寻常香客早已经病绝了，门口守的都是怡亲王府的太监和护卫。见红石跨步进来，忙都躬身迎接。红石问道：“ 十三爷，这会子睡中觉呢？” 一个王府太监忙道：“ 我们王爷连着几日不歇晌觉了，他老人家挪了静心精舍，原来那地方离大飞殿太近了，和尚们念经舌燥的心烦，又不愿意一点也听不见经声，就挪西院去了。奴才带爷去吧。” 说着便在前头带路，却不从原来的西廊向北，一进山门便西学，由廊后甬道向北一箭之地，便见一处坐西朝东小院掩在茂林的深处。院子里却一色都是竹，凤尾森森，龙吟萧萧，极为清幽。门额上白地黑字一笔言书4个字：静心精舍。红石便说：“ 你去吧，我自己去见就是了。” 请王爷恕罪，张相定的制度，无论何人见王爷，我们得有人陪着。 连我也不例外吗？你去吧，张相有话叫他找我。 说罢，红石一挑帘子进了允祥的屋，那太监倒也真的没敢跟进来。红石一进门，便嗅到一股浓重的药香，因乍从亮处到这里，暗的什么也看不清。定了定神，才见允祥合衣半躺在大营枕上，大热的天儿，腹部还盖着薄毯，却是形容越发的消瘦，脸和手都苍白的没点血色。一个宫女长跪在地， 捧着药碗，红酒偏身坐在炕沿上，用调羹一匙一匙的喂药。见红石进来，红酒点头一会意，对闭目不语的允祥轻声说：“ 红石三哥，来瞧您了。” 红石忙跪下请安：“ 十三叔，侄儿给您请安了。”“ 哦，红石啊。” 允祥勉强地睁开眼看了看红石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 难为你了，这么热天儿还跑来瞧我。快起来坐着吧。” 红石答应一声，稳稳重重起身坐了窗前的木屋子上，陪笑着说：“ 接着承德的信儿了，皇上6月初3起驾，初9回京，这几日忙着预备接驾的事儿，还有些别的细务缠身，没得过来给叔叔请安。方先生偶尔见见，张廷玉日日见面的，请他们带侄儿叩安问好了。” 允祥似乎缓慢地透了一口气儿，点点头：“ 哦，方包方才跟我说了皇上回来的事，你们又要忙起来了。可惜我这回可帮不上什么忙了。” 说完轻声一咳，又闭上了眼。红石看着这位叔父，心中不胜感慨：允祥是雍正23个兄弟中经历最坎坷的，幼年襁褓中母亲莫名其妙的出宫为尼，受尽了兄弟们的欺侮凌辱，有点头脸的太监也敢整治他，唯独雍正亲之爱之，一身呵护，才得以成人。在逆境中，允祥养成了天不收地不管的倔烈性子，使气任侠，扶危济困，是出了名的侠王啊。康熙见他人品正直，与人接物无取无恶，曾经亲口夸奖为武家千里驹，机智拼命三郎，当年那是英风飒爽，谈吐雄健，左雍正办差力担重任，指挥如意，在康熙宴驾当日亲赴丰台大营斩将夺权，陈兵畅春员外，雍正这才得以顺利的登基。追想当日豪侠英雄风采，今日却到了气息奄奄、床侧垂暮待死之人呐、啊、红石不禁暗地里长叹一声，口中却笑道：“ 哎呀，十三叔，别想那么多，安心静养，痊愈了做什么事都从容的。红娇啊，头回就跟我说过，叫你请假神仙来看看，没有请到吗？”“ 三哥来的正巧，贾世芳一会儿就到，早就说请，方宝和张廷玉拦住了，说那是邪魔外道，后来他们大约听说假神仙的多了，不再拦着了，假神仙又云游出京的，我打听着前日又回了白云观，就请了两次，才答应今儿下午来看看。” 正说着呢，允祥忽然闭着眼轻声说道：“ 来了来了，人不可貌相，真一点不假呀。” 红角和红石吃了一惊，环顾四周毫无动静，但见窗外壁柱森森，窗内阴气沉沉，二人气短间便觉得毛发悚然，正没做理会处，院外一个公鸭嗓子声音传了进来：“ 神仙爷，请这边走。” 接着连龙一响，贾世芳已经进屋了。红角忙迎上去笑道：“

不是似乎，其实心明了，自然眼亮。十三爷，你胃气不展，饮食有亏呀，想不想吃点东西？比如桂花糕。 哦，对，桂花糕。 云翔眼睛一亮，竟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口水。 真的，我怎么就没想到他呢？我真的肚里饥，想吃啊。 红脚早已经看愣了，过去三天里头，父亲只勉强喝过两小碗的精米粥。醒过神儿了，便一别连声的命人，快快取桂花糕来。 贾世芳含笑看着允祥吃完了两块桂花糕，亲自从银瓶里倒了一杯水递过去。 允祥接过来，滋咕滋咕的，居然一气儿饮尽，畅快的喘了一口气。 哎呀，总有两年没有这样畅快饮食了。谢谢你，你怎么倒弄的？也没见你发功行气、烧符驱邪的呀。 十三爷，道藏三十六部经共有187万6380卷，可动真经者仅通上炼之术，习动本经者仅知按摩之法，习动神经的略明黄庭之道而已。万法通幽，岂能一格勾之啊？ 贾世芳徐徐而言， 那种故作玄妙、装神弄鬼之辈，原是道家下乘之辈的勾的，十三爷叫他们哄了。您想不想起来动动啊？ 当然想啊。 能做到不能啊？ 恐怕不能。 你能的，人人都能走路，十三爷英雄豪迈一世反而不能吗？你起来，自己下地儿，挤上鞋子，走几步看看。 允祥听着他的话，好像从很远处传来，又好像清晰的耳语一样，五脏中咯咯的微响，像有一股热气在推撼着滞涩已久的经络。一个念头，世事何妨，刚刚闪过，已经不由自主地推枕而起，恍惚之间已经站立在地了。他惊喜地叫道： 哎呀，我起来了！ 通身的不适感刹那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试着走了几步，居然脚步稳健，高兴的扬臂大呼： 哎呀，我能走了，我能走了！ 舒展双脚，甩着臂膀冲出了门去。净身经者所有的太监宫女都惊呆了，如果不是眼前活灵灵的事实，就说是神仙下凡，他们也不信允祥的病能好得这么快呀。 红脚用虔诚的近乎崇拜的目光凝视着毫无自矜之容的贾世芳，扑通一声长跪在地，连磕了三个响头啊。 活神仙，活神仙啊，你救了我阿妈的命，我给你起一座观，要赛过白云观。 不是救命，是治病。 贾世芳目光悠悠的看着院外欣喜示意正在散步的允祥，微笑着说： 任谁的命都是本自生灭，非大善大恶不能移的。 十三爷命不该绝，沉疴自然能起。 红石看着这一切，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了，半晌才说： 哎呀，黄阿玛也有病在身呢，我要见仙长 尽内给他老人家疗治疗治。说话之间，允祥已经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一身汗出得痛快，他便脱了外边的大衣裳。红脚忙上前阻拦，刚说了句哎呀看冒了风，贾世芳便说哈哈不妨事的，焉有冒风之理呀，方才居士许愿给我盖道观，我云游天下救物几人，其实用不着的，现在就住在白云观，只是当客人不便，要能知会那里张真人将我的传籍收在观中，就足感厚爱了。哎呀，这个有什么难为的，我回去就用印叫顺天府办。红石笑道，要不是张真人早已经敕封过，就要你主持白云观也是理所当然呐。允祥坐了炕对面的椅子里，开着汗笑道，道长啊，能不能就留在这里呀、啊、生死人而肉白骨，这是大能耐大本领啊。据小王看，凡有大本领人所不及之能耐者，必遭庸者之计，在外与你无异，我愿随道长学一点吐纳性命之道。皇上龙体欠安已久了，旧病可以随时的调理。贾世芳随意的端坐在允祥的对面，什么都讲究缘分呐、啊。皇上的病如果该是贫道治好，他自然要照贫道去的。就比如王爷您吧，如果心里压根不信我，我来了也是束手无策，请十三爷留意，贫道闲云野鹤之人，不愿受一点规矩约束。他站起身来对红脚说道，王爷原来吃的药还可以接着吃，不吃也没要紧的，随意些，想走动就走动，想吃就吃些东西，这也忌那也忌的，世间庸医常以此卖弄学识，误人性命，贫道告辞了，观里许多病人巴巴的等着的。一语提醒了红石，园子里也有多少要紧的事等着他办呢。忙也起身辞出来，红脚只送着他们出了门口才回去。红石掏出金表看看，对贾世芳说，回头怡亲王必定有重礼谢你，我无物可赠，这块表是个稀罕物，捐给你好吗？我是天下最懒散的人，表与你有用，与我实没有一点用处。我晓得三爷想让我推一推修旧，可以实言相告，君王侯相命济于天呐、非尘间术士所能预知，但敬天守命，莫不所向为极，大抵有所克消，都因是自克，虽有天命亦不可恃。目下王爷正在熏灼之时，因时而导事，其祥自在呀。说罢飘然而去。红石听着这话犯得毫无边际，只一笑当即升轿而去。红石刚刚到园门口，便见光禄寺寺卿红烟站在双闸口东张西望，他是康熙长子大千岁允提的大世子，地地道道的红字辈大哥，已经四十五六岁了。允提被父圈禁之时，他在黑龙江跟着八海练兵，康熙宴驾的时候他又在岳钟琪军中应差，年羹尧拜师他又恰在江西催粮，小心谨慎的逢人就笑，从不在背后说一句别人的短长，有这些好处加上几次事变都不沾包，因而父亲的事不但没有连累他，意味还多少升迁了一点。红石下轿 一边精神抖擞的往园子里走，一边打招呼：“大哥，在这儿等谁呢？”“ 我、是三弟呀。” 红雁一溜小跑过来，胖乎乎的肉一步一颤，到跟前笑眯眯地说：“ 你是当家人呐，大哥不找你找谁呀？” 红石看看左右进进出出的人太多，笑着说：“ 啊，大哥，走，里头慢慢谈。” 于是兄弟二人连袂而入，一路上到陆华楼张廷玉那里的官员很多，还有来来往往在园子里各处当差的太监，见他们过来纷纷侧身避道，请安的，问好的，故作庄重的，彬彬有礼的各色人物俱有啊。直到进了运松轩，红雁才觉得心里安生，因见外厢有几个官员跪着候见，红雁屁股略一落座，便笑着说：“ 我方才从户部过来，宗学里两处房屋都破败了，今年幸亏余少，不得早塌了，得要5000两银子修缮，还有咱们小字辈的兄弟下半年的学费得10000多两银子。平郡王、英郡王、车骑都尉将军允骂家3位郡主下家，2位5000的，1位2000的。 红石笑了：“ 哎呀，大哥啰嗦的多了，我也记不着。你无非想要点银子，说个码子给兄弟就是了。”“到底兄弟是如今的摄政王啊，手面气魄风度都出尖儿的。我方才和你一道走，就一道想啊，金帆也算狐假虎威呢。”“我要57000两。” 红石不禁一笑，扯过一张条子，在上头批了几行字，交给红雁：“ 哎，我这里忙，不须留哥哥多做了。说归根儿啊，我们是一个爷爷，记住这个就是了。说不到虎还是狐的，别的没有事儿了吧？” 红雁接了条子要走，又站住了脚：“ 内务府昨个禀上来，二叔的病只怕不好呢。昨儿只吃了一碗稀粥，今儿水米都不进。内务府看管的人好歹劝着，中午才喝了半碗参汤。太医院这会子去人守护，二叔已经昏晕的不知人事了，只口口声声要见见皇上再西去。你看，皇上这会子又不在北京，这可怎么好呢？”“ 哦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还有你的父亲，就关在二伯伯隔院，如今疯的越发连人都不认得了。你想去看看他是吗？”“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！” 红雁惊恐的向后咧下了一下，双手摇着说道：“ 哎，我不不不，我父亲是乱臣贼子，我是国家忠良，三纲之内君臣大义为首，我怎么会想到他呢？”“ 就是想也不是罪呀，值得大哥吓成这样。如今可真够热闹，阿奇那得了干呕的症候，赛斯黑在保定肚子疼，允堂在张家口眩晕的不能自立，13叔和李卫咳血，田文静肝病，大伯伯疯了，二伯伯病危。”没有说完，自己已经先笑了。“ 哎，人呐，仔细想来，竟都是累出来的病。连皇上， 他想说雍正的病也是累的，话到口边改成了：“ 也为这个交心呐。” 红石站起来，悠了几步，脸上已经没了笑容了。“ 大哥先回去，二伯伯和大伯伯那里，我一会儿就指使太医院派最好的郎中去看脉，咸安宫上寺院 都是要紧去处，内务府、宗人府是朝廷直接管，也受你礼藩院节制。告诉他们，就说我的话，两处太监都要换一换。如今朝廷仍是多事之秋，他们垂死之人不要沾包最好。鸿雁满心的话，允仍是当过40年太子的人，如今病危，志不济红石红利也要去探视一下，自己随同前往，或许有机会探望一下父亲。谁知这位三爷对自己尽自礼数周到，客气十分，连提也没提这档子事儿，心里一凉，搭讪着便起身告辞了。大哥走好，有事只管找我。同时目送他出了运松轩客厅，对身边的太监说，我进来的时候见九门提督涂礼琛在外院候着，请他进来吧。那太监答应着出去转了一遭，回来禀说， 王爷，涂军门见大爷进来说话，先去见张中堂了，说稍等等再回来。 同时心里一阵的不快，略一思量，笑道，那就先叫顺天府尹汤静吾进来吧。汤静吾进来了，与他同时进来的还有尚书房奏事处司官李文成。李文成抱着一厚叠的已经拆封的奏折，轻轻放在卷案上，然后才打签行礼。 王爷，卑职刚从风华楼过来，这些折子张中堂都看过了，方先生摘要连日加急递了皇上行在，上头画了圈的是要紧的奏议，都放在上头了，没有放到目录里。张中堂特意关照王爷留心看保定胡十里的折子。 红石摆了摆手，示意汤静吾坐下。老汤，你坐下吧。抽过目录来看，前面几份是山东、山西和直隶藩司报称久旱无雨，秋复可虑，请求朝廷予以为地部早筹赈灾粮食调拨备用的，其余的几乎清一色的是议论田里之争。近自军机处批交六部时，批文上明写着实心王室者自有公论，党员私结之风断不可长，但从奏折题目看，左田右里的折子还有一少半。红石略一过目，便撂到了岸上，见李文成要退出去，又叫住了， 岳中旗军里要2000架牛皮帐篷，那个骗子军机处批了没有？ 目录上没有见，你告诉张相，我见过人就过去。李文成忙躬身回道， 岳军门那是密折，皇上批转了军机处，张中堂已经处置过了，原折退回皇上，所以目录上没有。再回王爷，废太子允仍病危，方才宝亲王爷约了张相和方相去探视，这回子只怕在路上走了。 红石心头一顿，突然有一种受嫉妒、被冷落的感觉，呆了一呆，摆手说道， 你去吧。 因见涂礼琛微微瘸着腿，马刺踩的地板叽叮叽叮作响，昂然进来。 红石默然一摆手，不用行礼了，刚刚我还派人去叫你，老汤也在这里，我们来谈谈。 汤静吾咳嗽一声，正要说话呢，涂礼琛却抢先说道， 我先说，天气早已入暑，我们军里常用的粮药还没有发起来，还有夏装顶不到秋粮就稀烂了，我下去看看，军士们都乱骂， 有的营传力气，一倒一片，连操都练不成，请三爷早点调拨些绿豆、甘草、二花、黄柏、黄连，这是半点也耽误不得的。 汤静无笑道：“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。住德化门的兵士和丰台大营的人，为征买药，在德化同军殿前大打出手，一个殿砸得稀烂，殿主人告到我那里，凶手又拿不住，请示三爷和屠军门、张宇军门，怎么平息了这事儿，不伤和气，药店那边也要有所敷衍。”红石看了一眼涂里臣，不知怎的，他一直觉得这个满身傲气的家伙有点看不起自己。这事儿我听说了，但涂里臣原来在东北与罗刹周旋，是有名的孤胆将军，擒拿诺敏是他在威势正旺之时，故是最得雍正信赖的满洲哈喇珠子，他也不敢开罪的过甚。燕又笑道：“店铺砸坏物品由顺天府赔偿，朱将军，闹事为首的也要惩戒，这样才能平复人心。张宇那边我去说，你这边自己处置，要爱家侍中。”涂里臣其实对红石啊也没什么成见，他天生的不苟言笑，加上磕下那道长长的刀疤，谁瞧了也有些心胀。听红石说加号，涂里臣冷然一笑说道：“ 我的人已经处置过了，为首三人枭首军中示众，其余的14人加号3日，汤大人可以去看，但药材还是得给三爷，这误不得。” 红石说道：“我稍等一会儿就叫户部星火来办，我想找你们另有差事。阿奇纳塞斯黑和允提的囚居无论在京在外都归你两家管，他们是犯罪超过家的，还都带着家眷和大群的奴才左右伺候，这样守行未免太舒服了。这些家人如何珠儿、公普吉、雅吉布、翁牛行、吴达里、毛太、童宝，自己逍遥法外不说，还到处捏造谣言，传闻宫闱秘事，诽谤圣祖当今，不追究他们当初助纣为虐、仗势欺人的罪，按现在的罪也断不能再留京师逍遥法外为非作歹。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沙漠，不疯魔。